创办书法电台 Capital 金百上市频道演出由林金龙报告新闻。李显龙总理讲，我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可以取得3%到5%的增长。李总理在新年献词中讲，我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，在无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，我国就能够跟上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。总理也讲，随着我国经济走出低迷，政府现在必须推动调整消费税的工作。他也强调，政府在调高消费税的同时，会推出一套全面措施来缓和对大数业家庭的影响。本地新增344起2019冠状病毒病例，其中172起属于输入型病例，另外有一人是以冠病。根据卫生部名称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165起沙棘病例，其余7起来刺激工作者。沙棘病例的密组感染症状率弥升到2.82%。卫生部昨天也确认有158人感染的奥密克戎变种突株，其中34起属于本土病例，124起从境外输入。另一方面，卫生部宣布规定近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VTL 抵近的入境者7天内需要接受冠病检测的措施将延长4个星期。下星期五晚上11:59开始，来自天热到天湿类别国家同地区，如无通过 VTL 的入境者，不再需要在抵境时接受七合酶链式反应 PCR 检测。以下因为非 VTL 入境者必须履行7或10天的居家通知，并且在结束居家通知前，必须接受 PCR 检测，而且结果一呈阴性，因此无必要在抵境时接受 PCR 检测。为了降低感染冠病同重症风险，越来越多孕妇接种疫苗。新加坡中央医院指出，过去3个月接种疫苗的孕妇增加大约40%。社交媒体近来传播的一段视频，针对我国的儿童冠病疫苗接种计划作出不实的陈述，包括宣称疫苗含属于试验性质，而且对儿童不安全。卫生部对此进行驳斥，指出辉瑞 BioNTech 的冠病疫苗不是试验性疫苗，而是已经获得全球多个监管机构批准的疫苗。企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获得包括我国在内的10个缔约国核准之后，今日正式生效。我国贸易公布总杨金勇讲 ，RCEP 将促进我国同其他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同商业联系。新闻报告完毕。